靠近，这让人窒息的唇印吻在心底， 失去防御， 心脏一瞬间被电流传递，就算为你放弃世界也不可惜，因为此刻我的眼睛里只有你。你的微笑让我如此的着迷，你的双眼让我放弃抵抗力，所有的剧情全部都只想你，只想要爱你，是你让我变得如此的着迷，是你让时间变得格外拥挤，好像全世界都是你控制的领地，束手就擒。便是你那种心情， 无法抗拒， 心脏一瞬